Lesson 8. 第八课，你会用筷子吗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弹钢琴。二，你有什么特长？三，你有什么特长？四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五，你会查汉语字典吗？六， 你会打太极拳吗？ 七， 你会用筷子吗？ 八，你会不会用中文写信？ 我不会用中文写信，我会用英文写信。九，你会不会踢足球？ 十，你会不会唱京剧？